世界不会再有痛苦，有你的爱。

都是我的泪。你出来向我安慰，无声的寂寞，无情的崩溃，向你抚慰。满天的雨水都是我的泪，化成满天的悲，淡淡的回忆，伤心 千回哭。

情释放自己的欢乐悲喜。如果人间失去多彩的面具，是不是也会有人去留恋去惋惜？如果人人都是一出折子戏，把最最惨的部分留在别人生命里，如果人间失去脂粉的眼里，还会不会有动情的演绎？如果人人都是一出折子戏，在剧中尽情释放自己的欢乐悲喜，如果人间失去多彩的面具，是不是也会有人去留恋去惋惜？下凤冠霞衣，我将用彩擦去大红的幔布，闭上了遮住这次戏。

相爱一世，共度一生一世，心中了无遗憾。只愿你我相恋是相思不渝无悔的情感。 你是我永远的情人，拥有我生命中所有的笑容。 你是我永远的情人。

竟是一世一生。缘来缘去，我爱你爱到最后，说情缘太浓，为何相聚却又太匆匆，不愿明捉弄，只愿自己情太重。也许用情太深，早已逾越一生的温柔，用真心吻别你心，直到纠缠在你梦中。也许用情太深，早已靠近一生的心疼，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会为我再感动。

城西楼外路边的铜墙铁马，人面和桃花相映如彩霞，十七八丈白瓷玉碗酒中花，古老的泥巴疆域的远大，谁曾留意山脚的太行人家，千年的挣扎沧桑的变化，逐鹿中原传说往来燕山下， 而我怎能不知他，我又不能不知他，在仙人睫毛我们自在闯天涯，三海并作七洲，文人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吻着冰雪不去的梅花， 燕山下 是谁祸福欺山将几人下，一滴水河畔早已是似水繁华， 燕山下 慷慨被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一发， 从烟云那天玄鸟身上的生发，和寂静变成地动乾坤的国家，人远古的黄河流淌一尘不染，时间好像早就被这岁月蒸发，是生长战旗代替了竹木篱笆，是歌舞升平变成了金戈铁马，天台烽烟四起诸侯齐分天下，敢随大浪淘沙乱世再来称霸， 仙人睫毛我们自在闯天涯，三海并作七洲，文人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吻着冰雪不去的梅花， 梅花燕山下 是谁祸福欺山将几人下，一滴水河畔早已是似水繁华， 燕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一马， 五千年以后又从雁门出发，沿着长城去寻找美丽的神话，是当年人看尽中原满是风沙，一饮剑指在现当年壮丽图画，从山谷到河沿江就是我的家，飞檐走壁发现乡土诗与足下，黄金带上清风伴雪前进是马，才看清原来这故事妙笔生花，乡下 是谁祸福欺山将几人下，水河畔早已是似水繁华，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一霸，是谁祸福欺山将几人下，一滴水河畔早已是似水繁华，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一霸， 怀中的琵琶四处的喧哗，城西楼外路边的铜墙铁马，千年的挣扎沧桑的变化，逐鹿中原穿梭往来燕山下，

对世俗的阻挡，带我的温柔为你疗伤。城市中流行一种痛，那深深之间变了它的方向，一路为你送上冬雨暖阳，抚平你心中的点点忧伤，一路为你擦亮满天星光。如果你